8 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莫斯科。无论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俄罗斯世界杯还是如期开幕了。一场又一场的精彩好球，加上无限的新鲜话题，向人们扑面而来。这一段时间一直身在俄罗斯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考察了俄罗斯世界杯的各项组织工作之后表示，俄罗斯在杯赛开始前已经100%地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开幕后直到现在，俄罗斯每一天向世界呈现的都是一个热情好客又组织有序的国家。本次的俄罗斯世界杯，除了专职的相关管理者之外呢，本次俄罗斯全国共有17000人参与了志愿服务工作。与中国组织世界大赛大型活动的方式相似，俄罗斯此次也有大批的大学生志愿者投入志愿服务工作。之前的环球30分节目里，我们曾经连线过正在莫斯科友谊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赵杰林，他介绍了自己是如何入选成为本次世界杯的志愿者的。那么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莫斯科建筑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徐浩然。因为热爱体育，徐浩然已经担任过多次俄罗斯相关体育活动的志愿者了。这一次呢，他参与的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媒体组织工作。好，我们也来听听徐浩然对于这次自己志愿服务世界杯有着怎样的期待，同时呢，也来听听他对于俄罗斯年轻一代的看法，以及对于自己在莫斯科学习的感受。 志愿者活动首先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积极的一个活动，不管是对于自己的社会经历还是对于自己个人的素质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的机会。作为一个就是在莫斯科留学生呢，能遇到一个4年一遇的这样的国际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事，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 每一次的世界杯赛场内外很多花絮都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么这次俄罗斯世界杯在徐浩然看来会给俄罗斯、给俄罗斯的举办城市带来些什么改变呢？ 这个对整个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发展的契机，对于莫斯科来说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整个俄罗斯的中心。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两个最主要的城市承担了最主要的比赛，然后当然莫斯科吸引的也是最多来自世界的瞩目。整个城市在世界杯的临近的过程中发生着变化，首先就是能看到沿街的宣传，然后还有社交媒体上的宣传，然后志愿者团队的逐渐的加入，然后在红场上的倒计时一类的，这一切都会给市民一种这有大事发生的这种气氛。 徐浩然说自己是一个铁杆球迷，那么作为在俄罗斯留学的学生，他首先支持的是不是俄罗斯队呢？ 首先我是一个很博爱的球迷，是的， 我作为在莫斯科留学生，当然我很乐于去欣赏俄罗斯和别的国家的比赛。这球队在欧洲来讲，它其实不是一个最顶尖的球队，但是它是一个很优秀的部落。俄罗斯的这个国家队的构成呢，主要也是来自俄罗斯国内本土联赛。 服务世界杯让徐浩然收获最丰富的就是结识了更多的同龄好友。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入到了很多俄罗斯同龄的青年人当中去，我觉得这一点是收获最大的地方。因为在这边留学，在学校接触的是同学，跟大家打交道的时候也是都在学校，讨论的东西也都是学习，而且很难会去接触到俄罗斯年轻人生活中的另一面吧。而且接触的人，从人群接触的人群这个类型来讲呢，也会不一样。愿意去参加志愿者项目，愿意去加入世界杯这项活动的年轻人，在整个这个占比中还是属于少数，他们属于是最积极的分子，他们属于是最胸怀最开放、思想最开放的一些人，他们代表了俄罗斯年轻人中最积极的一部分，代表俄罗斯年轻人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所以说跟他们一起共事呢，我会也是重新刷新了我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认识吧。我觉得俄罗斯这个国家还是非常有朝气、非常有活力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就是说传统的东欧的老发达国家这样的这种暮气沉沉的东西。他们的年轻人也是跟我们一样，跟是朝气蓬勃的阳光向上的青年人。 其实徐浩然之前曾经服务过多次的体育赛事做志愿者，然而这一次让他充分地感到了世界杯的与众不同。 我是希望呢，在这次活动中我能够就是全身心地去参与，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更多地去感受这个活动，然后能够更充分地体验世界杯带来的文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冲击，还有更多对这个国家积极的元素，然后当然结交更多的朋友，然后接触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包括能够看到更精彩更激烈的比赛，这都是我很期待的东西。我也非常希望在六月和七月中间和志愿者团队的朋友们一起经历这些事情吧。 刚才是正在莫斯科建筑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徐浩然志愿服务世界杯的感受。相信身着志愿者服装的徐浩然出现在俄罗斯世界杯赛场之外的时候呢，也会令很多中国球迷、中国媒体、中国观赛者感到亲切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六月二十号是世界难民日，然而就在这个日子来到了前几天呢，在欧洲有一件使人尴尬的难民事件，搭载了100多人的阿奎里厄斯号难民船，在接连遭遇了意大利和马耳他来回踢皮球之后，在地中海漂泊了一个多星期，6月17号终于可以在西班牙上岸了。这艘船引发的外交争执，显示出了欧洲国家在对待难民和移民问题上日益严重的分歧。因为在过去呢，毫无疑问，意大利都是安置移民的首选。过去的5年间，像类似这种阿奎里厄斯号的救援船，最终都是在意大利入港的。特别是在2016年巴尔干通道关闭之后，非政府组织把在地中海中部海域搜救的海上难民带到意大利港口登陆，几乎就是难民登陆欧洲的默认流程了。然而这种默认流程随着意大利新政府6月1号上台之后呢，出现了改变。目前在意大利联合执政的是联盟党和五星运动党，两党在难民问题上都十分的强硬，均表示要停止接纳外来移民。于是呢，意大利政府两次拒绝了阿奎里厄斯号的靠岸，随后又和马耳他政府来回的踢皮球，那最后呢，是西班牙表示可以让船只登陆。所以国际媒体评论说是关键时刻西班牙伸出了援手。 那么为什么意大利政府以及相关的欧洲难民的一些事务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转变，从过去的人道关怀欢迎到现在干脆踢皮球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以意大利为例，去年一年意大利接收难民的数量是近年来最少的一年。意大利政府组阁完成后，支持难民政策的中左翼政党下台，明确表示反对难民政策的中右翼政党上台。正因为意大利政坛把拒绝接收难民和维护意大利的国家利益紧紧挂钩，意大利政局整体向右转，难民问题也再一次被抛出来。 其实意大利去年啊，他接收难民的人数啊，其实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降，不到12万人。实际上这个人数呢，是过去4年啊，意大利接收难民人数最少的一年。如果说这次不是因为这两个之前就带有比较明确的反对接受更多难民主张的这两个政党组成新政府上台的话，应该说意大利的难民问题呢，会朝着一个相对逐年下降而且越来越平静的方向去变化。但正因为这两个政党上台以后，正是因为要把拒绝接受难民和维护意大利的国家利益它进行一个挂钩。 专家表示，从欧洲来看，阿奎里厄斯号的遭遇还折射出了欧洲各国的一个新的变化。 那如果我们再从整个欧洲的形势来看呢，现在实际上这个形势呢也越来越复杂。我们看这个阿奎里厄斯号的这个遭遇啊，可以说折射出了现在在欧洲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它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似乎传统政党主导的呢是一个还要取得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旗帜。因为我们知道正是意大利在2012-13年前后，当时他的中左政府执政的时候，他还主动开展了在地中海开展了一个拯救难民的行动，而且把难民救上来，然后再接到意大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几年时间过去，正好是一个反转。一方面呢是右翼民粹的上升，同时作为对照的是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这种精神啊，之前是支撑救援难民的这个主要的精神呢，现在遭遇到很大的挫折。 关键时刻，西班牙伸出了援手，让这个难民船呢得以靠岸，登陆西班牙。西班牙此举受到了意大利总理孔特的感谢，马耳他总理也借社交媒体向西班牙表示了谢意，并且承诺呢会向阿奎里厄斯号送去救援物资。事情看似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法国政府却忽然表态，指责意大利将难民船拒之于门外。而意大利政府展开了措辞强硬的回击，表示不接受法国伪善的说教。法国和意大利两国口水战背后凸显的依然是笼罩欧洲的难民危机，这也是欧洲民粹力量和右翼政治崛起的主要原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月15号表示，他就非常担心欧洲给难民提供保护的空间正在逐渐的缩小。果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6月18号也明确表态，德国今后呢接收难民的数量以及给予的保护力度都将大幅的减少。我们来听报道。 默克尔表示，德国政府将不允许已经在其他欧洲国家注册寻求避难的难民进入德国。德国执政同盟基民盟和基社盟已经就加强移民管控达成协议。 Und bei allem, was wir tun,So sind wir der Überzeugung seitens der CDU, müssen wir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Interessen gemeinsam vertreten. Deshalb wollen wir nicht unilateral, nicht unabgesprochen und nicht zu Lasten Dritter agieren. 默克尔表示，他将在本月28号到29号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与欧盟各国领导人就统一的移民政策进行讨论。同一天，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表示，如果默克尔不能在欧盟峰会上与其他成员国达成移民政策协议，他仍将准备好拒绝让在其他欧洲国家注册的难民进入德国。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贸发署日前发布了世界投资报告2018，报告显示出2017年全球的跨国投资呢呈低迷态势，而中国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吸收外资国第二位的行列。 这份报告特别指出，2017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23%， 这和全球 GDP 以及贸易增长加快形成了鲜明对比。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亚太记者黄丽玲来分析这份2018全球投资报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23%， 为 1.43 万亿美元。这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及贸易增长加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报告的主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在接受联合国新闻专访时表示，去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主要是由于跨境并购大幅下降造成的。 那下降的主要原因呢，是流入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呢大幅下降，下降了 37%。所以这个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它作为吸收跨国投资的最大的国家，它吸收外资下降了 40%。 然后呢是英国在2016年呢吸收外资是在全球第二大国，它的吸收外资也下降了 92%。 所以这两个最大的吸收外资国的外资下降的大幅度下降，影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总体流动水平。那其实呢，美国和英国它这个投资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也是由于2016年由于几个大型的和超大型的跨国并购，把这个他们两国吸收外资的水平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是如果刨除了这两个因素的话，下降幅度没有这么大。 美国在2016年上半年有几个超大型的以逃税为目的的并购，当时几家美国企业在欧洲购买了几个小型公司，然后把公司的总部从美国迁到了位于欧洲的新购置的公司。总部的迁移就使这些公司原本在美国的内资资产变成了外资。在当年的统计中，这无形中扩大了美国吸引的所谓外国投资。为了避免跨国公司进行这种以避税为目的的重组，美国政府出台了新税法，美国吸收的外资也就在2017年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美国的新税法会对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它的影响主要是对全球的投资的存量。什么叫存量呢？就是说美国的跨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累积起来，多年的投资建厂和以及他在那儿的一些资产，海外资产，这个呢我们把它算作外资的存量。美国在海外的外资存量呢有6万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一多，大概2万亿左右呢，实际上是以现金的形式存留在海外，滞留在海外，一部分用于在海外的再投资，另一部分呢就是暂存在那儿。实际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它没有回汇到母国，是因为母国的回汇到母国以后，税税率很高。这么一大笔在海外的资产，由于美国进行了新的税改，然后呢降低了这个利润回汇的这个税率，然后呢一次性的呢就使它那个交付，不管它这个在海外的现金是汇回到本国还是不汇回到本土，都要交这笔资金这笔税款。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这些大的跨国公司呢，它就可以在低税率的情况下，把它的在海外的滞留的这些我们叫 reinvest earnings 或者 retained earnings， 把它们回汇到本土。然后如果回汇的话，他就会对在海外的这些，就是在其他国家，就他存有现金的这些国家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外资存量大幅度下降，然后呢就使这个原来存在海外的这些现金有一部分是可以用于在当地再投资的，我们叫 reinvestment， 就不会在当地再继续投资，而是会回汇，这样就会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吸收外资的水平。 根据贸易和发展组织的报告，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资国和对外投资国。 2017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在全球排名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全球排名第三，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不过，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的额度也减少了 36%， 降至1250亿美元。这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下降？ 下降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呢，是一些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对在海外的投资呢受到影响，比如说在有一些被一些东道国认为是敏感的产业、敏感的领域的一些跨国并购被阻止了或这个劝阻了，或者没有批准，这是一个方面，这样使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投资，这主要是在一些高科技的领域和一些农业的领域比较敏感的领域。另一方面呢，是中国政府2017年呢出台了一些对外投资的政策，不鼓励或者这个限制中国的一些企业在海外的一些某些领域的投资，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俱乐部，购买俱乐部，购买酒店等等，在一些领域里呢，中国政府呢就是限制投这方面对外投资，同时也是避免有些企业通过这样的投资呢就是把资金转移到海外去。所以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呢，使中国对外投资呢下降了 36%。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尽管有下降的幅度很大，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在全球排名还是排在了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6年呢，中国是排在第二位。 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除了大型并购减少之外，已宣布的绿地投资额也下降了 14%。詹晓宁首先介绍了绿地投资的概念。 我们说的绿地投资呢，更确切的说应该叫新建投资，它是区别于跨国并购。跨国并购呢是实际上就是说一个跨国公司它在海外在东道国购买了一个企业，购买了一家企业或者购买了海外资产。那么新建投资呢就是说跨国公司到一个新的国家新建了一个工厂或者新建了一个分支机构，这个我们叫新建投资，英文呢的名称叫 Greenfield Investment， 也叫绿地投资。那实际上两种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新建投资嘛，所以你建立一个新的工厂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分支机构，你首先要进行最基本的投资，投资建厂，购买机器设备，雇佣这个工人等等，这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的带来就业，带来这个生产能力的扩张。跨国并购呢，从中道国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由这个原来的本国的企业家所有，转变为由这个跨国公司所拥有。当然呢，从长远的角度看呢，跨国公司接手的企业，它可能给这个企业带来了一些技术性的转让，也可能呢为企业未来的出口或参与到国际竞争，参与到全球产业链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吧。就是两方面对东道国都是有一定益处的。 全球投资回报率下降是导致投资低迷的原因之一。2017年外商投资的全球平均回报率为 6.7%， 低于2012年的 8.1%。 其中非洲、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降幅最大。报告指出，外国资产回报率下降可能会影响到外国投资的长期前景。 目前呢，投资保护主义盛行，比以前要越来越多，限制投资的措施也越来越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有关主要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紧张，还有就是说地缘政治风险加大，这些原因都是绿地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跨国公司嘛，就是他对外投资更加谨慎，特别是这个政局不稳，政策呢变化比较大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由于前一段时间